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克里姆林宫观看演习。美国总统拜登确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入侵乌克兰，最快在未来几日展开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只是希望和平，但目前需要美国军方提供的具体支持。天气方面，一道冷风今日朝早横过广东沿岸，预期相关的强烈冬季季候风今日影响该区。此外，一道云带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今日密云有雨，气温显著下降。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5至8度，预料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下个星期初至中期，广东沿岸持续寒冷及风势颇大，同时高空扰动会为华南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市区气温介乎8至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约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及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渐转达9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东部达9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6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4100米有雨；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17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新一年能快乐。 方盛，你作为骚动音乐最孝顺的主持，新一年谂住点样氹屋企人开心啊？ 斌臣，我谂住得闲请佢哋饮茶，有朝一日可以俾佢哋见到孙仔咁咯。 咁我一于同你屋企人打气，希望佢哋个仔生生性性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啊！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眠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 自查什么自行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们，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都是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们 Coco 小红三文沈亮， 又嚟到三个星期嘅自己人啦。OK， 我想望一望大家头发先啊。虽然我哋透过Zoom视像嚟做节目啦，我想问下大家系咪开始已经去到少少轻微不受控嘅地步啦？已经。 我啲短毛毛咧就已经长晒出嚟啦。上个礼拜如果有听节目嘅话咧，就其实我最近电咗个头啊嘛，咁所以咧嗰啲电嘅头咧开始咧就佢自己变翻直啦，已经系啊由挛变直， 即系唔使做负离子啦，已经 系啦，同埋唔使咬直治疗法，因为咬直治疗法反正都唔 work 噶嘛。OK， 哎好啊，我哋咁样去带出咧就系今个星期咧就系国际同志界一个天大嘅喜讯，咁就系其实而家 so far 咧就系其实有13个国家已经系全面禁止咗呢个咬直治疗法啦，咁但系由今个礼拜开始咧系有14个啦，因为第14个国家咧就系新西兰系正式以112票就系对8票反对咧，终于系成立咗新嘅措施同埋新嘅法例，系全国禁止咬直治疗法，好嘢。 好嘢！ 同埋話，質問話咧，其實今次咧，即係當執行呢一個咧全面禁止呢個咬直治療法之後咧，如果任何人啊，即係提供呢個所謂咬直治療法嘅 service 俾嗰啲咧係未滿18歲嘅朋友咧，係接受治療嘅話咧，有機會啊，嗰、那個判刑咧係3年或以上啊。 係應該啦，即係對於呢啲即係唔公義同埋即係。我覺得是不正常的所謂治療呢，其實是應該要用重刑啊去對待。 是啊 ,ok, 是啦、啊、那我又講返頭髮先啊。 因為你啱啱 我 見你戴帽啊，其實你好 要啦，大佬，我係啲咁嘅短頭髮咧，一失修咧，兩三個星期咧就已經係嚇、見到係唔係好掂噶啦，咁所以跟住咧，我諗我係真係唔會離開頂帽噶啦，頂帽唔會離開我啦，調翻轉啦。 你就得咯，但係我呢啲面圓嘅人咧，戴咗帽咧個面更加圓啊。 你戴 bandana 咯 ，bandana 哦。 喂，佢唔系走呢个路线噶， 系啊，无啦啦 bandana 咁，唔系咁好日本仔 feel 嘛？个 market 可能好咗噶，喺呢个啤界其实好中意 G man 噶嘛。 啱啊，同埋而家還遠冇所謂啦，豁出去啦，即係你都見人都見咁少咯，即係其實應該係要趁呢啲時間咧，咩都試曬，你有啲咩新嘅造型咧試曬佢， 係啦， 咁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可以個 limit 可以去到邊啦。 我覺得你應該全面日本化，除咗 bandana 之外加當布，下一步。 哇， 會唔會有少少即係 mix and match 得滯？或者我覺得咧，我覺得啊，我可以借兩個假髮俾阿 Simon。 系我冇谂过假发呢家嘢，假发其实都系帽嚟嘅，帽嘅一种嚟噶嘛。其实 我有好多噶，你想要咩类型咩 color？ 你觉得咩适合我呢？你觉得即系以你专业 drag？ 我觉得你多谢你咁赞我专业啊！我觉得你可以试下啲咧，类似70、80年代嗰啲 disco 嗰啲咧，即系红红绿绿咧，系叉晒出嚟嗰啲咧 ，afro 头嘛 ，afro 头嘛， 唔系爆炸。 系咁点样拆开？ 即系好似啲 吹到好松蓬松嗰啲， 系啦，但系一支支咁样即系喷晒出嚟噶。 哦， 即系少少喷嘅效果，即系好似咧日本即系 X Japan 乐队咁样嗰啲咯。 哦，啱啊 ，Visual Rock 添埋咁瓜。 系啊，你要收我做你个女啦，咁就我要谂定我嘅艺名系乜嘢？ 你叫 Cindy Bella 咯。 Cindy Bella 灰熊姑娘嘛， 系 好中意灰熊姑娘啊，好好啊， 咁样就叫小红系咪？红色个 唔系啊，就系灰熊姑娘 系啦，又真系灰唔姑娘啊。 姑娘大灰唔嘅都好系嘛？ 姑娘，系啊，假发好多，谢俾你。 咁除咗大家系好耐冇做 gym， 亦都啊嚟紧又知唔知几时先可以再搞掂自己个头去吓理下发之外咧，我谂都系好少见人啦。咁啊，即系喺呢一个 Omicron 肆虐嘅情况底下啦，而家即系几何级数咁样，即系嗰啲感染数字啦，都相当之得人惊啦。同埋今个礼拜突然间听到啦，即系我哋认识嘅一啲娱乐圈嘅朋友啦，咁突然间今个礼拜咧系发生咗啲意外嘅。咁其中有一位咧就真系咧确诊咗嘅咧，咁就系 CoStar 里面嘅安仔啦。咁啊，而家佢就好似话已经系喺屋企度隔离，咁希望佢快啲康复啦。咁而另外今个礼拜初突然间咧就听到咧都系我哋同志界嘅好朋友啦，咁就系林奕邦啦，就突然间有家居意外啊，咁就无啦啦登嗰张相咧吓死人啊！突然间原来咧佢连咗几针啦，个鼻梁啦，同埋好似系右眼嘅眉近眉嗰度啦，近眼眉嗰度啦，好似连咗我就咁喺度数啦吓，至少七八针啊！咁就系浴室意外，咁希望佢快啲康复啦。咁我都 send 咗个慰问 message 俾佢话：，诶，冇乜事 ，OK 嘅，冇乜大碍嘅。咁当好似即系应咗个劫啦，当啱啱过完年之后咧，咁应该嚟紧应该一切都会顺风顺水噶啦。咁同埋我见到有啲人嘅慰问都话：，唔系啊，你而家连针嗰几个位，就算有 scar 都几型噶。 哦，索性又走一个新路线系咪？ 系啦，同埋阿林奕邦而家最需要嘅咧，就希望大家可以 suggest 佢有啲咩嗰啲嗰啲唔系叫遮瑕膏嗰啲咩？即系做完手术之后咧，你点样可以令到 scar 咧，即系 除疤膏啊？ 除疤膏啊，系 系。即係類似你搽咗上去就幫你即係拉緊啲皮膚咧，等佢即係唔會即係好翻之後咧會趌起咗咁樣嘅。不過咧嚟講開呢、這個即係轉下新形象咧，我都啱啱見到個新形象咧，就係、是、即係家傳户曉咧，你知道米奇老鼠嘅女朋友係邊個啦？就係、是、阿、啊、米妮老鼠啦。咁佢最識力場嗰件衫咧，即係差唔多一百年，我諗佢出道到而家都係嗰條咁嘅粉咧紅色波點裙噶嘛， 係啊，扮啊徐小鳳噶嘛， 咁我諗佢年紀大過徐小鳳， 咦睇唔出喎，咁有佢真係 keep 得幾好喎、啊，卡通人肯定 keep 得易啲嘅，卡通人咪 keep 得易啲。 咁但系今年咧三月咧就嚟紧，即系三月咧就巴黎嘅迪士尼乐园咧就会庆祝，即系好似系30周年咁样啦。咁咧就揾咗一位英国嘅设计师，女性嚟嘅 Sandy McCartney 啦，咁就系帮佢设计咗个新装。咁但系套新装咧，原来系一套宝蓝色嘅，类似一个西装加长裤嘅造型，然后都有 keep 翻佢啲波点嘅，就是、黑色波点咯。咁其实成个 look 咧就比较真系有少少男仔化，佢连个蝴蝶结都变埋去做蓝色。 唔系，我唔觉得男仔化咯，我觉得系 office lady 化，翻工衫嚟嘅。其实 系啊，其实好多人都系好多女仔都咁着噶。 系啊， 嗯。不过佢哋都有意思嘅，佢就希望咧，即系带啲新意思俾大家睇下。其实一啲好传统啲造型嘅卡通人物咧，其实佢都可以与时并进嘅，亦都可以。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嗰个四字词，因为你唔止两咗一个字，你直情好似一个灾难咁啊，系碌咗落山， 与时并进。 再温过你啊！喺呢个疫情底下，与时并进，再温过你啊！ 系。冇錯，係與時並進嘅。我重新講多次，咁其實佢都話希望咧展現佢嘅即係多元共融嘅價值。不過其實我自己咁樣諗啦，即係靚唔靚咧就見仁見智嘅。咁啊設計師啊或者各方面都有佢哋嘅支持者咧。但我就好想睇咧，其實既然佢都可以著褲嘅話，咁米奇老鼠可唔可以著裙咧？即係我都希望。 我啱啱就諗到，其實既然要與時並進嘅話，咁其實我覺得 Mickey 咧都可以試下 drag 喎，你又可以試下做下佢嘅 consultant 啦，即係幫佢係 啦，幫佢設計件衫， 設計造型係啊， 係啊。咁但我反而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要與時並進，我哋講得小心啲嚇，我都驚啲落山俾你傳染，係咪應該兩個卡通人物都可以著少啲啊嚟緊？ O K 咁样啦。 喂，今个礼拜我留意到一样嘢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就系啱啱啊颁咗呢个英国唱片业协会嘅大奖嘅。咁啊，我哋好熟悉啦。咁啊，同志界嘅朋友都非常之追捧嘅。咁就系今时今日咧，首席嘅 Diva 啦，就系 Adele 咧，就攞三大嘅奖项啦。O K， 系咪所有 Diva 都系同志嘅 icon 嚟咧？即系甚至即系佢哋都好中意蒲基巴咧？点解我咁讲咧？就是、Adele 原来啱啱攞完奖之后咧，你知唔知佢去边度庆功啊？因为嗰个英国唱片业大奖嘛，咁跟住佢就同一班嘅佢身边嘅好朋友同埋随从啦，佢居然选择咗喺 倫敦其中一個已經係好歷史悠久嘅一間基巴裏面咧慶功，就係、是、Heaven 啊、 哦！ 有冇去過 Heaven 啊？ 哦， 我以為有，我以為 Heaven 已經執咗咧，原來仲有喺度嘅，因為我對上一次蒲嘅時候咧已經係九十年代初啊，原來仲喺度嘅。 我都以為係，其實我去嗰陣佢已經成個地獄咁，你一啲都唔 Heaven 噶啦。 係啊，我去嘅時候已經係變咗另一件事，同埋已經唔係好亂噶啦，可能今時今日已經唔同咗啦嚇。咁、啊、但係佢真係去咗 Heaven 咯。咁然後仲要喺即係一邊啦，我諗係 VIP 個位置啦，俾人影到佢咧，唔單止喺度跟住啲 DJ 喺度大播啲咩 gay anthem 啦，咁然後仲要咧跳埋 pole dance 喎佢。 哦， 係啦，但係你知唔知原來嗰晚咧喺 Heaven 咧呢間倫敦咁出名嘅 gay bar 咧 ，gay disco 啦，原來我哋搞緊個 event， 你知唔知係咩 event 咧？就係 porn idol event。 OK， 咁而 Adele 就系现场嘅一个 VIP 嘅嘉宾 ，Porn Idol。 我以为佢系 judge team， 首先做埋评判。 系咯，咁所以 佢识唔识评咧？ 系啦，咁所以证明由古至今啦吓 ，Diva 都一定系咧自己人嘅好朋友，都系我哋嘅 gay icon 啦。呢个就系 Adele 啦吓，一攞奖之后咧就要去 gay bar。 系啊，我系谂紧，其实会唔会系咁啱呢啲 Diva， 即系佢哋身边都系比较多 member， 多自己人嘅朋友咧？即係譬如可能啊，香港我哋最新嘅 Diva 啊欣怡，咁佢可能身邊都好多啊自己人嘅朋友啦，阿 Serini 都可能係嘅、哦。 嗯，咁其实即系你讲开，即系 Diva 要去蒲机吧，即系你都知道以前都常住呢个即系 P 字头嘅 propaganda 咧。我系真系有见过即系 Diva 啦，而家仲唱紧歌嘅一位即系首席香港啦，都首席嘅女歌手咧，系同一位好出名嘅填词人一齐落去消遣噶。 咁你讲埋开埋名啦，你又唔系 哦，咁 你又唔系话佢出轨，佢只不过系一个 artist 落机吧啫。小心啊！我都见唔少啦，系嘛 ？OK， 嗰个系容祖儿嚟嘅。 哦，容祖儿啊，我啊见过咩咧？我年代同你唔系好同啦吓，我再早啲咧，我见过边个落机吧咧？就系 Diva 吓，阿飞啦。咁我系见过 好耐， 我见过 Shelly 又录过 YY 啦，同埋 Why Not 我见过。 嗯， 系啊，啲 Diva 都中意去机吧嘅。我都讲过其中一个原因咯，除咗系好玩啲之外咧，就系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系名人，就唔当你系名人，唔会骚扰你嘛。 是真的，这个真的即是 个个都是天王巨星， 即是大家不会好像即是蚂蚁咁样控埋去，哇明星是明星，大家都会望一望，哦佢啊 ,ok, 好欢迎， 是啦，咁又咁又唔系好像你咁好像秒人嘅，咁但 唔会唔 会、哦、原来你啊 ,ok, 咁跟住就走去搵仔㗎啦，其实基本上就好忙啊，咁所以就唔会理啲咩天王巨星呢喺度呢，即係嬲鹰咁嬲埋去嘅。 反而是想留意一下呢啲 Diva 身邊嗰啲有冇靚 仔， 都會嘅。 係啊，會唔會個保姆？咦，反而個保姆正啲，吸引啲。 成晚就冷落咗個 Diva， 就係嗰個保姆係反而多人吸。 OK， 咁啊，當然啦，即係呢一排都係啱嘅，舉辦緊呢一個即係北京嘅冬奧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是、最近一啲獲獎嘅數字咧，都要同大家公布一下，因為自己人都即係值得驕傲嘅。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蘇花咧就有兩位出咗櫃嘅運動員咧，喺今年嘅冬奧裏面咧係獲得呢個金牌嘅。嗱，上個星期咧就有一位荷蘭咧，就係、是、speed skater， 即係嗰啲叫做咩？中文係叫咩？高速 速度滑冰 ，right， 速度滑冰就叫做 Irene 啦，就来自荷兰嘅，就获得呢个金牌啦。咁而咧今个礼拜咧就系一对啦吓，一对就系男女嘅，就系花式嘅跳舞嘅嗰啲叫咩啊？花式溜冰 ，OK， 花式溜冰，咁样男一女嘅都系来自法国嘅。咁但系男嗰个咧就叫做 Guillaume 系嘛 ？Guillaume 咧就系获得呢一个金牌嘅呢一对。咁原来咧 Guillaume 咧喺法国咧，其实虽然佢冇出过柜啦，但系佢从来冇遮掩过自己作为同志嘅身份嘅。咁所以佢话我冇出柜，但系系人都知啦。咁所以亦都系一位即系已经系 come out 咗嘅即系法国嘅运动员啦。咁所以恭喜晒！暂时呢两个星期里面咧，有两位来自国际间。不同地方的即出櫃運動員已經在冬奧裡面就是奪金了。 嗯，但你講起花式溜冰咧，就同一時間咧都有一個風雲人物喎、啊。最近咁啊，喺嚟自美國嘅華裔花式溜冰嘅最近係喺呢一屆攞咗金牌嘅得主 Nathan Chan 陳毅咧，咁佢就以此發表咗一個恐同嘅言論。咁啊，因為佢最近咧就即係攞金牌啦，咁啊自不然有好多傳媒就追訪佢啦。咁就有傳媒問佢啊，即係你作為一個花樣 滑冰、花式溜冰嘅选手，有冇觉得喺呢一个世界好似即系被孤立啊，或者系即系会系被歧视咁样咧？啊，佢居然咧讲咗一番言论咧，就话我话系啊，其实呢一个花式溜冰嘅世界咧，其实真系一个 LGBT 主导嘅世界嚟嘅，即系佢其实喺呢个世界咧系一个 minority。佢就讲咗句说话，佢就话自不然咧就会有人问我啊，会唔会其实不如选择去玩 hockey 呢啲比较男性化嘅， 使唔使咁极端啊？由花式溜冰去咗 hockey， 系咯，其实系两码子嘅嘢嚟嘅。咁其实佢想表达嘅咧就系、是、即系佢系想话俾大家听，即系其实就算佢作为一个直人，佢参加呢个花式溜冰咧，其实佢都要付出好大努力嘅。咁就佢就希望大家就唔好净系 focus 喺即系佢系咪即系喺呢一个即系被 LGBTQ 世界主动嘅人做一个 minority 啦。咁但係佢講完呢一番説話之後呢，就即係都引嚟好多抨擊啦，就吓點解你會話即係呢一個花式溜冰嘅世界係 LGBT 主導啊，咁又點啫？咁直頭呢係有一個前花式溜冰嘅運動員呢，亦都係一個已經公開出櫃嘅運動員嚟，就係呢一個Rashley Matisse， 咁就批評佢，就話Nathan Chan 咧就切，咁其實你只不過係想強調你嘅直人身份啫嘛，其實你使乜咁樣啫？咁而最後 Nathan Chan 咧，即係都覺得自己啊，佢説話可能冇犯咗大家，咁佢都有公開道歉嘅。 咁我覺得呢啲有少少就未必係特登嘅，咁只不過佢講嘅時候咧未夠 sensitive 咯。因為我覺得你作為即係直嘅運動員，其實基本上你已經係大多數嚟㗎啦。咁而喺花式滑冰裏面，我唔知道有冇一個統計啦，係咪真係直人居多定係 LGBT 居多啦 ？OK， 咁有待我哋去考究啦。咁但系问题，其实你本来系来自大多数，你就算喺呢个项目里面比较多一啲出咗柜出众嘅 LGBT 嘅运动员咧，系成绩骄人都好啦。咁其实你点解唔为一啲吓、啊，即系长久以嚟都喺即系普遍嘅运动项目里面系占少数嘅朋友，为佢哋鼓掌咧，去嘉许佢哋咧，而唔会去强调自己？我突然间咧喺呢个项目里面咧，我就变咗系少数啦。喂，你从来都系大多数里面嘅一份子嚟嘅。OK， 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咧，有一种思维就好奇怪嘅，即系觉得有啲嘢咧，系基人先做，直人就唔会做嘅。连运动咧都有分挛同埋直嘅，就好似衣着就系、是，呢啲衣着好基啊，嗰啲衣着先至够直啊，够正统啊咁样。即系带呢啲方法同埋思维咧去睇世界嘅人咧，我有少少觉得我可怜佢哋，因为你哋世界观实在太细咯。 系啊，就算系我哋本地嘅艺人啦，都有唔少最近啦，系有一啲新尝试啦。 系啊，其实。如果你有睇开或者睇返我哋个 Facebook page 啦，我哋都 share 咗呢一位即係年轻歌手顾定轩啦，咁其实佢最近就出咗一个 MV 呢、就叫做尼斯嘅。尼斯就应该係一个水怪啦，即係形容自己係一个即係不被人即係传统接纳啊或者认识嘅嘅性格咁样。而佢 MV 入面呢着住一套呢好似即係水啦，有少少 drag queen 嘅效果嘅衫啦。我啲朋友就第一时间 send 咗俾我，问我靓唔靓，我就话都几好嘅，不过我谂佢唔系想 drag 嘅，其实 你呢个赞誉大家都明啊。OK， 好啦，咁啊正式开始呢个晚上嘅自己人啊。OK， 咁啊，既然头先我哋讲开啦吓，国际 diva 咁就系 Adele 咧，就系落机吧嚟到去庆功啦，所以开始呢个晚上自己人嘅时候咧，听下佢嘅作品先。 We'll let you break my walls, but I'm still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from the fall. Boy, you give good love, I won't lie. It's what keeps me coming back, even though I'm terrified. I know that it's wrong, but I want to have fun. I'm a fool, but they all think I'm blind. myself to you. I'm a grown woman and I do what I want to do. I know that it's wrong, but I want to have fun. Yeah. I know that it's wrong, but I want to have fun. 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港铁再多51名员工及承办商人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或者快速测试呈阳性。20宗初步确诊的个案涉及站务、清洁、保安、铁道车辆维修、基建维修及后勤人及后勤员工。至于31宗快速测试呈阳性的个案涉及站务、铁路及巴士车务、维修、保安、人才管理以及承办商清洁和车站承办商的员工。港铁话，随住确诊人数可能增加，需要检疫的密切接触者或者强制检测的人数亦可能相应增多。一旦情况恶化，影响人手安排，有可能短暂调整服务，例如调整列车班次、暂停部分车站客务中心的服务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安老院舍不能够拒绝接收适合出院的长者，包括已经康复的新冠患者。如果院舍拒收，可能违反社署指引。罗志光说，明白院舍在各方面都有困难，社署会尽力提供协助，包括防疫装备等。他形容现时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每个人都要行多一步。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说，坊间或者对院舍应对疫情有些误解，事实是院舍同样濒临崩溃，一些不公的指责无助解决问题，建议医管局决定长者是否适宜回院舍前，除了评估长者健康情况，亦应该先了解院舍是否合适。政府话，运输及房屋局已经联络非专营巴士及公共小型巴士业界，设立专属车队接送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症状轻微或者是无病征人士前往社区隔离设施，大约有200辆中小型巴士参与。由今个月21号起，当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士经卫生防护中心确认，可以移送至社区隔离设施，消防处会将个案分流给专属车队，接送他们由住所前往指定隔离设施。专属车队的司机必须穿上防疫装备，并且需要每日全面消毒车厢，以及每日提供服务前使用快速抗原测试的检测，确保测试结果呈阴性才可以提供服务。专属车队车身会贴有特定标签以供识别。乌克兰东部两个由亲俄势力控制的地区顿涅茨克及卢甘斯克发布总动员令，要求所有男性加入武装部队。顿涅茨克的亲俄武装领袖普希林指控乌克兰政府加速炮击当地，声称乌克兰很快会发动袭击。顿涅茨克地区紧急情况部门说，已经将6600多名居民包括2000几个儿童疏散到俄罗斯。乌克兰否认发动攻击，军方说

成为伴侣之后，双方可以为彼此签署医疗手术同意书，在工作地点亦都适用家属福利等。另外，为了避免在非本人意愿下被他人得知性倾向，从申请登记为同性伴侣到发送证明书，所有的申办手续原则上都可以透过网络完成。东京都表示，这个举措是日本全国首次有地方政府可以全程网上申办成为同性伴侣。东京都将会在近期修订相关法例，预定今年秋季起实施同性伴侣制度。亚洲同志运动会首度在台湾地区举办，将会在4月29日至5月3日登场，共有15项运动赛事，特别增设非二元性别组。今次亚洲同志运动会亦都是首度在通过同性婚姻的亚洲地区举办。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指出，原本期待海外人士参加，但是在疫情底下仍然有困难，只是能够邀请少数国际选手，但是长期在当地的外籍人士超过75万人，加上短期停留约有100万人，非常欢迎他们报名参加。蔡炳坤表示，今次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同志运动会有跨性别的比赛，彰显台北市对性别友善的重视。2022亚洲同志运动会共有15项运动赛事，包括保龄球、网球、排球、游泳、田径、健美、电竞等等，其中多项赛事打破传统男女组别，并且增设亲子组、混合团体组，即日起至3月15日接受报名。当地的同志运动发展协会表示，赛事举办期间亦都规划艺文表演和学术论坛，包括开闭幕式、选手之夜、跨性别选美、平权市集等等。学术论坛就会邀请当地和海外关注 LGBTQ 加体育平权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分享研究经验和心得。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Simon 啊 ，OK 嗱，今日我哋嘅專題咧，其實係要講下運動嘅 ，OK， 咁啊，即係喺現今呢個香港嘅疫情同埋呢個清零嘅措施情況底下咧，大家都即係好難去揾地方做運動啦。咁啊，聽聞話咧，就算咧，即係我諗喺周末周日咧，大家要去行山咧，係好多人嘅，人來運人往嘅。咁所以咧，我諗行山嘅期間，大家都有少少喺度諗下，死啦！就算我兩個人去，會唔會都撞到啲朋友喺山喺路徑上面都會違反呢個限聚令咧？咁所以好多好多即係呢啲咁嘅疑问啊等等啦吓，咁但系咧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我谂大家都听到一单嘅新闻啦。咁个新闻咧就系其实就大家都知道啦，其实香港咧系成为咗亚洲第一个城市咧，系获得呢一个 Gay Games 啦，就系同乐运动会嘅主办权嘅。咁当然系香港嘅非常之骄傲啦，同埋好荣幸嘅一件事啦。咁原先咧就其实谂住咧就安排咧系喺今年咧2022年嘅11月份咧就正式举行嘅。咁但系上呢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啦，见到个疫情咧都系非常之反复啦。咁于是乎咧，其实本地嘅基金筹委会已经正式宣布话就会顺延一年，即系换句话讲正式举行嘅日期就是2023年嘅11月份。OK， 咁新闻话好似都已经系开放咗报名啊，欢迎大家去 apply 等等噶啦。咁但系咧，啱喺今个礼拜初嘅时候其实本地嘅基金筹委会正式宣布话见到疫情而家暂时都有非常之许多不稳定性啦。咁于是乎其实突然间就宣布话其实就基金咧喺明年嘅11月份咧，将会联同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墨西哥嘅就瓜达拉哈拉就联合主办。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都有啲诧异嘅，因为其实我觉得嘅咁样嘅安排咧，其实喺以往无论系奥林匹克啦，又或者系 Gay Games 啦 ，OK， 都系史无前例，冇出现过咁样嘅例子嘅。咁所以我哋见到有一个咁突然嘅消息啦，咁所以我哋就揾到就系有关本地 Gay Games 筹委会里面嘅 Co-Chair 啦，咁就喺度上过我哋自己人节目嘅 Lisa Lam 同我哋讲下好冇 ？Lisa， Hello， 多谢 Brian， 大家好 ，OK，Hello，OK， 今次Lisa 就系啦，就一个人上嚟啦，因为之前咧，我曾经系捉埋佢咧，自己身边嗰件咧，同我哋讲下佢啲爱情故事添嘅。OK， 今日以co-chair 嘅身份啦，同我哋正式宣布就有关今次呢个决定啦。今个礼拜初我哋听到嘅时候，都感觉上面都几突然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点解突然间有咁样嘅决定咧？其实。 好啊，冇问题啊。其实咧，我谂我带翻起，头先你都讲起话，我哋九月嗰阵时候就宣布再延期一年啦，系咪？咁我哋嗰阵时其实都系有同即系嗰边美国Federation of the Games FGG 嗰边咁喺度倾嘅。咁当时其实主要就系因为我谂，首先要了解到，其实我哋做一个咁大型嘅运动会咧，其实系起码。其实以前过往咁多年咧，系两年前已经开始 open registration， 即系啲人可以开始报名。咁但系我哋其实基本上最迟最迟一定系要一年之前一定要开放嘅，即系就正式报名。咁所以咧，我哋当时即系、就是、我哋旧年去做呢、這个即系、就是、延期呢个决定嗰阵时候咧，其实就谂住啊，应该二三年都 OK 嘅。咁我哋不如早啲做咗，去等早啲入，大家啲人可以即系、就是、安排做自己嘅嘢啦。咁然后就但系谂住系应该今年夏天。天到咧，我哋其實係諗住會正式開放，即係當時咁樣，即係舊年我哋嗰個時候係諗住咁樣做嘅。咁但係去到咁，你知我哋做咗延期嗰個決定宣佈之後，其實我哋都大家都唞咗一陣啦，又放即係放下聖誕啊、新年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大家啲義工其實休息咗一陣。咁但係其實自己籌委會嗰邊咧，我哋都一路係已經係準備緊啊，點樣去繼續做翻㗎啦？放完農曆年之後，咁但係其實。即係你都知道，而家香港個疫情嘅情況啦，係咪？即係嗰個Omicron嗰個變數係太大太大啦。咁當我哋自己一度喺度諗嗰陣時候咧，其實即係十二月到啊，咁樣一月咁就一路見到呢個情況越嚟越差嗰陣時候咧，咁我哋就問：喂，其實因為我哋諗翻，我哋想點解要搞同樂運動會個初心，其實都希望係一個盡量係共用多元嘅人可以第一次喺亞洲舉辦，我哋盡量係將大部分嘅一啲唔同嘅人可以帶到嚟。即係呢個機 games 呢樣嘢嚇，去即係呢個 participation inclusion personal best， 即係話啊參與包容同埋突破自我呢啲咁嘅信念，呢、這個信息帶出嚟嘛。咁我哋諗住，咦咁而家呢個咁嘅情況都即係係啦，即係都啲人係好難嚟到香港啦，係咪？咁我哋不停問自己，我哋點樣可以依然係用最靈活嘅方法，係盡量可以讓到。盡量多個人可以參加到機 games， 唔理嗰個人，唔理個參與者喺邊度咧咁樣。咁當時我哋就係咁樣去諗嘅。咁其實咧，我都可以講下咧，我哋舊年咁，所以咧我哋就咁諗嗰陣咧，我哋就將呢個合辦呢個 concept 咧，就帶咗去。Federation 嘅 Games 嗰度 ，OK， 所以今次呢個合辦決定咧，其實唔係即係美國嘅 Games Federation 係提議嘅，反而係你哋反建議嘅。 係啊，其實係啊，我哋提議出嚟嘅。當然佢哋有問我哋，因為佢哋即係我哋其實都一路有保持聯繫噶嘛，係咪？其實我哋都有保持聯繫。咁佢哋就問，即係佢哋都見到 Omicron 嗰個情況啦，香港亦都見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基本上係同香港。入唔到嚟啦，啲人係咪？咁所以佢哋就問啊，你哋而家係覺得即係點樣啊？到底嗰個係咪真係可以出年係開到嗰個 registration 啊？啲人嚟得到啊？咁樣啦，係咪？咁我哋其實係有佢哋係問呢個問題，我覺得好正常，即係任何一個主辦機構都會問呢啲問題。 係， 咁 係 嗰陣時候我哋咧就同佢，我哋就同佢講，咁我哋就諗緊嗰陣時，咁我哋就其實咧，因為我哋舊年，我哋都講一講，就我哋舊年咧初初喺度諗延期嗰陣時候。我哋其實延期是其中一個方案嚟嘅，我哋有好幾個方案，我哋大家籌備。其實當中一個方案咧，係諗過話好唔好搞合辦，但即係 as an alternative 去延期嘅，即係話如果我哋唔延期，即係一樣係今年嘅2022年，但係做合辦咁會點咧？咁我哋曾經有諗過呢個方案，但係嗰陣時候即係大家籌委會咧就決定唔跟個方案啦。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候其實已經講緊舊年嘅九月同八九月嘅時間。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可以在一年之内去帮我们一起合办的。那个是根本不可能的。 是。即是说全球所有的城市呢，其实基本上他们的处境都是差不多的在上年的时候。所以跟今时今日比呢，其实就不是很同的。因为其实你看到很多城市呢，其实他们已经不是即是实行所谓即是清零的政策了。即是与病毒共存啊。即是英美你看到都是的。其实很多大型的 festival 其实已经开晒这样呢，好像一切东西都是回复正常。虽然那个感染数字依然是即係激增啊！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咧，你就覺得即係香港同埋即係其他外國嘅重要城市咧，其實嗰個喺疫情方面咧個處理嘅方法同埋方案咧係好南轅北轍嘅。咁所以就變咗而家同上年比，即係要做一個咁樣合辦嘅決定嘅時候咧，可能個考量就已經係好唔同啦嘛。 係啊，其實即係我哋希望，我哋始終覺得，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喺亞洲辦，第一次係將呢個運動會帶到嚟香港。咁我哋覺得其實我哋咁多年即係由新辦2015、2016年一路開始到而家，有好多義工，有好多朋友都係好希望可以嚟得到香港參加呢個活動啦，同埋已經擺咗好多心血落去啦。咁所以我哋覺得 無論點都好，我哋繼續會做落去。即係無論出年呢度啊，如果忽然間香港話啊，我哋開曬關啦，可以好容易入嚟啦 ，very well， 咁咪嚟咯，係咪？如果到時候香港係即係嗰個，即係呢個係我係。我哋控制唔到嘅嘢，係咪？咁如果係繼續係冇辦法啲人入嚟嘅，但起碼我哋會繼續去做呢一個將呢做呢個運動會咯，即係將呢個信息去帶出嚟咯，將大家嘅社群原來一齊嚟到盡我哋能力喺呢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去盡量做得最好咯。呢個係我哋嘅諗法。 嗱，明白嘅，即係我覺得咧，要做一個咁嘅決定咧，其實係相當之艱難嘅，係絕對唔容易嘅嚇，亦都係考量到即係有關即係比賽嘅運動員啦，其實基本上佢都要做好準備啦。那個準備唔單止係參賽嘅準備啦，甚至係 travel 嘅準備啦等等。咁但係我少少覺得嗱，因為始終都係明年嘅十一月份啦，咁所以而家都係2022年嘅二月份啫。咁點解選擇喺而家呢個時候做一个咁重要嘅决定咧，点解唔可以褪多少少咧？因为我唔知啊，可能系咪三个月之后香港嘅疫情情况有好转，又或者个清零措施有所改动，我唔知道吓，一切都系未知之数啊。系咪咁觉得需要喺呢个时候？因为我有少觉得可能你一 announce 咗合办嘅时候咧，就好似冇得行翻转头啊。我唔知吓，咁所以我想问一下，点解要选择喺呢一个阶段去做咧？系咪真系咁觉得再迟啲就唔得啦？即系冇时间啦咁样。 是啊，的确是真的没时间，因为你要想想，我就算我现在今天去做这个 announcement， 人家墨西哥那边呢都是得20个月的时间去由零开始去筹办一个这样的运动会 right？ 那我现在才刚刚开始，即是我真的刚刚开始跟人家谈的 right？ 那所以人家都要即是你想想，我们有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有成五六年的时间去筹办啊、准备啊、将所有东西摆在一起啊这样。那所以其实呢、這個二十個月嘅時間，就算人哋由今日開始咧，其實都好慢。咁你仲要諗下，我哋其實大家做合辦嘅話，其實多咗好多唔同嘅細節嘅問題啦 ，right？ 去點樣處理啊？咁樣大家點樣一齊合辦啊？好多好多嘢要傾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傾好之後，人哋先真係可以去落實、去落地 ，right？ 咁所以其實係一啲都唔係長嘅呢、這個時間。 OK， 去搞一個咁大嘅運動會。 係啊 ，Lisa， 點解會揀即係墨西哥呢個城市嘅？即係瓜達。拉哈拉嘅城市 是是好啊，好噶。其实瓜达拉哈拉咧，佢哋咧系2022年同2026年咧，佢哋都有申办，都系入咗最后三名嘅。咁2022年嗰时佢哋输咗俾香港啦，吓咁啊同我哋。咁但系2022年佢哋都即系都继续参与，佢哋好想参加。咁样咧，咁呢个当然你话拣瓜达拉哈拉呢样嘢咧，就系主要系美国。即係 FGG 佢哋嗰邊去建議去揀出嚟嘅，因為我相信佢哋可能都有諗過。首先，因為佢兩年都有申辦過啦，咁而且又即係應該都有一定嘅團隊喺度咯。咁呢個一點啦。咁另外咧，其實有一樣嘢我都好中意嗰個信息嘅，因為咧其實拉丁美洲都係從來未做過幾 games 嘅。 嗯，同香港一樣，同亞洲一樣， 係啦，香港一樣，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嗰個信息就話，我哋。Games 11第十一届嘅同乐运动会系第一次喺呢个疫情呢、這个大家迈步离开呢个疫情嘅时候咧，系喺两个拉丁美洲同埋亚洲都系一个即系 emerging 吓好多人口嘅地方，第一次去搞联合举办一个咁样嘅一个活动，去庆祝多元共融呢、這个信息，我觉得其实系好好。咁即系所以其实我。就係、是、咯，即係我都好中意呢樣嘢啦。雖然做嗰個決定揀呢個城市，唔係我哋香港呢邊揀嘅嚇， 係。想問阿 Lisa 咧，即係始終墨西哥啦呢一個國家同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咧，其實兩地嘅文化好多做嘢嘅方式都會唔同。咁其實喺即係諗構思，即係同呢一個城市合辦嘅時候，其實有冇猶豫過啊？會唔會係即係都會面對好多困難啊？定係唔係即係反而咧就即係盡量係想做呢一個共融嘅主題？咁所以其實係多啲人一齊參與更加好。 其實正正我哋做基金就係話要多元共融。其实不同是不紧要的，最重要是大家是可以沟通，怎样可以都相信这个理念，不是多元共融这个理念在当中做得更好嘛。我们是觉得一加一不是等于二，一加一应该大过二的。啊、所以其实我都即是我们初步都有跟对方去边倾过一下，我觉得其实即是他们都是这样的理念，即是其实 FGG 即是他们初当然即是 FGG 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听完之后都说啊好啊，即是怎样可以帮手，即是用这样的态度一起去合办，即是这样去合作。我觉得其实虽然只是倾了一两次偈，但我觉得其实那个气氛都很好。 系，都明白嘅。如果 Gay Games 能够可以喺第一个即系拉丁美洲国家可以举办咧，其实都系一件非常之值得即系大家骄傲同埋即系值得大家去支持嘅事啦。早前第一次可以喺亚洲举行呢一个铜锣运动会啦。嗱，阿 Lisa， 我谂你可以直补充一下，如果我讲错咗嘅话，因为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其实即系外国嘅 Gay Games Federation 提议系墨西哥嘅瓜达拉哈拉啦，原因就因为其实佢哋好似喺你哋喺竞逐有关呢个主办权嘅时候咧，佢墨西哥好似系三甲之一。唔知系咪第二啦？我记得好似第三系美国嘅华盛顿噶嘛，系嘛？我有冇记错？ 系我都记得佢好似系第二名嘅，其实佢 系啦系啦系啊。咁嗱，我只系假设，就系希望唔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啦。即系 touch wood， 若果去到明年，我都未继续通关啦，我唔知道墨西哥嘅情况系咪已经通晒关咧？即系大家可以哇，完全系大开中门咁任飞过嚟，又唔需要 quarantine 啦吓。咁但系如果譬如去到明年嘅时候，有机会，如果香港都系未通关，希望唔会发生。咁会唔会有机会嗰个所谓合办系落咗系墨西哥嘅瓜达拉哈拉，以及系美国嘅华盛顿咧？ 应该就唔会美国华盛顿噶啦。但系即系我哋而家合办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喺香港呢边咧系一定会做机 game， 我哋唔系谂住会 cancel 冇咗嘅。咁只不过系话到底你嗰、那个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完全香港系好似完全而家咁嘅状况，咁人哋嚟唔到，咁当然你嗰个可以嚟嘅人系差好远啦。即系除非嗰个人系愿意去14日嘅 quarantine 嘅啫，係咪？咁係就係咁樣情況。但係我哋香港係冇，而家目前係冇任何諗住係唔舉辦呢個 Gay Games 呢咁呢樣嘢咯。 OK， 可以咁。嗱，而家目下咧，即係除咗因為個 quarantine 嘅措施啦，除咗本港之外咧，咁就係因為其實來自各國嘅一啲航班咧，而家目下咧好似有成九個國家，包括澳洲啦、英國啦，同埋即係美國嘅航班都係 cancel 咗嘅。咁會唔會即係、我希望唔會延續到去明年啊，咁但系如果真系嗰个措施都系咁即系咁强硬嘅话咧，咁会唔会即系令到即系外国朋友本来谂住满心欢喜，谂住即系已经参加咗好多年 Gay Games 啦，咁但系从未去过亚洲，甚至觉得慕名想嚟香港即系见识一下嘅话，其实都冇办法，都要选择去墨西哥嘅即系瓜达拉哈拉，以至到即系参与人数可能真系会好少啦。 咁我諗即係實際上即係冇人會知啦，出年嘅情況即係呢個咁樣嘅嘢。咁但係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嗰方面我哋係都有信心，因為有幾樣嘢嘅，即係雖然當然你話喺即係有呢啲咁樣嘅航班係嚟唔到啦，但其實有幾樣嘢我覺得我哋都可以考慮嘅，就係話因為第一次喺亞洲，同埋呢一路以嚟呢其實Gay Games 呢係咁多年都亞洲參與嘅人才比較好少嘅，其實係即係十分一都唔夠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我哋今次喺我哋希望啦，起碼或者係可以吸引多啲亞洲嘅朋友嚟啦，起碼都係第一次喺亞洲，咁希望或者會唔會係會好啲咧？咁樣呢、這個即係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因素啦，同埋但我諗即係大家都冇人知咯。你話到底到時候嗰、那個航班啊，呢啲咁嘅嘢，呢啲係我哋冇辦法控制到嘅嘢，我哋即係我覺得我都好難講。 OK， 明白。所以從阿 Lisa 嘅口中咧，即係無論下年咧，即係到底我哋嘅疫情嘅情況同埋疫情嘅措施係點樣都好啦，就算細規模都會繼續搞嘅。都一定会系以合办嘅姿态咧，即系唔会无啦啦冇咗嘅，最多系细规模啲，但系都坚持我哋一定要有翻个主办权嘅，系嘛？ 系，冇错。 OK， 嗱，我知道而家因为啱啱作咗呢一个决定啦，咁我觉得好多嘅细节咧，其实基本上都要即系慢慢同即系墨西哥嗰边慢慢去商量啦，咁样。嗱，不如咁啦，转头我哋问一问阿 Lisa 啦，到底譬如话嚟紧如果真系要两个地方同时去合办呢一个2023年嘅 Gay Games 嘅时候，到底有啲咩细节，其实而家都可能要开始去慢慢度、慢慢倾咧，咁希望可以去释除一啲已经系准备希望系参加呢个2023年 Gay Games。小朋友咧，可以多啲嘅心理準備，好嘛 ？OK， 轉頭啊，喺一點鐘嘅新聞報道翻嚟之後咧，繼續喺自己人，我哋會訪問一下就係本地嘅銅鑼運動會嘅 co-chair 就係 Lisa Lam， 有關今次合辦嘅重要決定

即刻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咁最近呢，大家可能都喺电视上面啦，都有留意呢一个北京奥运会。咁大家应该呢会有个概念，其实通常呢大型嘅运动会呢都系一个城市举办嘅啫。甚至就算系有两个城市，都系一啲两个好近嘅城市。咁但系今次呢，我哋 G Games 呢居然破天荒系由两个城市香港同埋墨西哥嘅瓜德拉哈拉一起主办。咁我哋今晚呢就请咗香港同乐会嘅 Lisa Lam， 咁就嚟同我哋讲下两个城市点样可以一起举办一个大型嘅运动会呢。 Lisa， 再次欢迎嚟到自己人啊。 Lisa 呢就是、其实系香港嘅同乐运动会嘅筹委会里面嘅 co-chair 嚟嘅。 OK， 咁头先 Lisa 已经同我哋解释咗啦，喺今个礼拜初啦，点解做咗一个呢咁史无前例嘅决定啦。咁我觉得即系作为同志社群嘅朋友呢，大家都明白嘅，因为实在喺现时嘅疫情情况底下啦，尤其是香港有太多的未知之数，太多的变动和 uncertainty。 但是要举办一个这么大型的国际的同乐运动会的话，其实很多筹备功夫早在之前的不单止是一年，我想不是两三年已经是要开始动手去做了。所以我想大家是谅解的。但是刚才在一点钟新闻报道前问到，我知道其实因为这个决定都是刚刚做了，所以变得都是要跟墨西哥就是瓜达拉哈拉他们的筹委会去谈到底一些细节是怎样。我们即管谈一些情况出来，虽然可能未有决定，或者可能你们已经是谈。首先第一条问题就是我想问，两大地方合办了，但是嗰、那个开幕式喺边度搞呢？ 其实我哋会有个开幕式嘅，咁但到底佢哋有冇开幕式呢？其实我即系呢个就系要大家去倾咯。所以其实我都话，而家我哋谂咧，我哋嗰个谂法或者我哋讲个概念系嗰个合办概念点啊？其实我哋咧系觉得系应该系两个城市，两个比较相对独立嘅一个运动会，即系成个项目咁样去做嘅。咁样咧，然之后咧，我哋就会即系两个独立嘅活动，然后就 under 一个 overarching 嘅 umbrella， 话啊第11届嘅同乐运动会咁样，咁然后我哋就喺呢个作为两个独立嘅活动入边咧，去揾啊我哋可以点样去有一啲connecting points 啊，大家去即系将佢变成一即系有一个联系性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咧系同哥德拉哈拉同埋即系嗰边咧喺度倾紧啊，我哋而家啱啱开始咗，我哋已经做咗一个 joint committee， 即系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咁样嘅一个概念咯。咁啊开咗一次会啦， 系 咁样就系啦，咁就即系会开始有一，我哋而家就根本大家又讲紧啊，到底咩嘢要倾，咁喺度讲紧呢啲咁样嘅问题。咁所以变咗，即系暂时其实真系好多嘢都讲唔出。我唯一只系可以讲俾你听咧，就系、是、出年明年嘅11月3日到11日依然就系嗰个日子，我哋系唔会变嘅。咁、okay. 到底瓜达拉拉系唔系嗰日做咧？咁呢个系又系就系、是、要倾嘅嘢啦。例如其中一个系咪？咁而我哋咧而家亦都系喺度从我哋嗰边嚟睇紧啊，我哋即系好多做紧好多嘅可行性报告去谂紧，即系点样去做咯。咁然后去大家一齐倾。 O K， 嗱，两笪地方去合办即系体育活动嘅时候啦，咁到底即系其实嗰啲体育项目点样去分配法咧？嗱、我知道即系因为今次亚洲第一次攞到呢个主办权啦，咁所以咧其实当中咧，我据讲听闻如果数字冇错咧，你准备有成36项或以上嘅体育项目噶嘛？咁为咗要配合即系香港城市嘅特色啦，好似你加咗一啲咧，就以前系冇喺呢个基金出现过嘅，系咪好似跑楼梯啊，定系爬龙船咁样噶嘛？ 龙舟、越野赛跑、trail running、e-sport 同 dodgeball 呢四个系新嘅。 OK， 咁会唔会系呢一啲即系有香港即系城市特色嘅，就一定会 keep 翻喺香港举行啦？咁但系点样分配呢？因为我据讲话咧，喺历年嘅 Games 咧，尤其是系水上嘅运动项目咧，系最多人参与嘅。咁水上活动会唔会系即系决定只系一笪城市举行啊？定系两边都有唔同项目咧？ 其实呢个我哋而家都仲系倾紧，到底系呢啲比赛项目系点样嘅？咁啊，从我哋嗰、那个即系暂时我哋目前嘅构思咧，其实就系我哋每个城市，因为我当系一个比较独立嘅项目，我哋就会谂下。总之，其实大家觉得系有啲咩项目系喺嗰个城市，即系我哋可以办得到，亦都可以去吸引到参赛者嘅。咁我哋就会去办嗰个项目。咁然之后办咗之后，咁就当然啦。你话到后啊，好似你讲讲，系咪两个城市分开做？咁系咪两个唔同嘅金牌定系点？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就系要大家去倾啦。我哋都真系未倾到呢啲咁嘅细节咯。其实， 嗯， 系啊。 OK， 咁啊，同时间可唔可以参加两笪地方咧？ 可 到時哦，到時 呢個係一定可以。 係啦，到時最 bad 最好嘅 scenario 就係、是，兩笪地方都已經通曬關啦 ，travel 完全冇問題啦。有九日啊嘛，你嘅賽事，咁我開頭喺香港，然後跟住喺尾場嘅時候，我參加呢個墨西哥，全部去曬咁樣都得噶嘛，可以係咪？係 啊，完全可以嘅，完全可以一個世界。我哋而家就諗住，哇，大家都翳咗兩三年啦，即係其實香港人即係都，如果一個環遊世界，其實都唔差。 是啊是啊，嗱，但我都想问一下一啲数字，因为即系之前其实你哋已经系好似话喺上年嘅年尾嘅时候咧，已经正式开始系接受呢个 application 啦，就来自世界各地啦。嗱 ，so far 其实反应系点？又或者即系 so far 你收到嘅一啲即系所谓报名咧，其实嗰、那个即系 demographics 啊，嗰个分布系点样咧？几多系来自香港？几多系来自海外？亚洲嘅又占咗几多个 percent 咧？等等。 因为我记得我哋其实系旧年大概四月度咧就开咗我哋嗰个预登记嘅，咁一路去到我哋即系做嗰、那个。宣布延期之前，其實都一路有 push 緊咁樣啦，我哋自己。咁喺呢四五個月期間咧，其實大概有1600個即係預登記呢個人報咗名嘅。咁 within 即係呢啲1600個人入邊咧，大概其實我印象中係應該有差唔多20-30% 咧係嚟自香港嘅，其實係幾好嘅。咁然之後咧，另外最大嗰個國家咧就係美國嘅。咁跟住其他零零星星嘅有啲係即係譬如英國啊、澳洲啊、法國都有，因為巴黎係上一次咁樣咯，即係嗰啲係比較多啲咁嘅人。咁跟住就即係其他嗰啲就係即係分散啲咁樣咯。 嗯，我想問下 Lisa 咧，咁因為而家兩個城市就會 combine 即係一齊舉辦啦，你就話有啲項目咧、就即係都仲未傾好啊，點樣分配啊咁樣。但係會唔會有機會咧係有一啲本來係喺香港會出現嘅項目，但係就會係變咗淨係喺瓜达拉哈拉嗰边先至有，咁如果已经报名咗参加本身嗰啲项目嗰啲人，会唔会就需要一定要去飞去墨西哥先可以参加呢？ 呢、這个好问题嚟嘅，我暂时答唔到你啊。但系我哋，我谂我哋，因为而家我哋都系睇紧到底有啲咩项目比赛项目系我哋会想搞咧，我哋当然会睇翻到底我哋其实喺亞洲搞嘅，如果即係我哋有啲咩項目呢邊比較受歡迎啲嗰啲咯，我哋會 focus 我哋嗰個。 例如咧，有冇噶？邊啲比較受歡迎？多人係 啦，暫時。 咁我諗我哋一定會睇翻，即係我哋 嘴上嗰啲， 嚇嚇嚇，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做得到啊，做得好啊咁樣咯，係咯。 OK， 但係我真係而家唔敢講，我真係唔想講，我驚講錯。 OK， 明白。不過頭先聽你咁嘅數字啦，就係、是、即係啱啱預早登記㗎啦。因為大家要記住，係上年開始，即係由四月份開始咧，已經係開放登記啦。但係大家要記住，上年四月份咧，全世界嗰個疫情咧都係非常之嚴重㗎。咁但係喺咁嚴重嘅情況底下，對於前景係咁唔明朗嘅情況底下，都有1000多人報名，其實係相當之、即係嚇。值得咁多杯落嘅一個數字嚟嘅、哦，即係話大家其實對於即係機 games 咧係寄望甚人，真係想嚟。咁但係當然咧，我好明白嘅。而家我哋問嘅問題咧，其實即係因為啱啱嗰個合辦嘅決定先啱啱傾啦，咁同埋你同即係有關墨西哥都係即係開咗一次會啦，咁所以好多嘢未落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喺呢度問得嘅話咧，就係嗰啲諗住去參賽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同樣嘅問題嚟嘅，即係變咗可能都可以供啊 Lisa 日後即係同墨西哥嘅籌委會傾嘅時候都要即係 raise up 咯嚇。我諗一定會有好多嘅疑問。 是啊，多谢，是啊，是啊，我哋都一路，而家其实都收到收集紧意见嘅。 OK， 其实既然1+1=2咧，即系会唔会其实考虑系即系本身我哋香港嗰啲项目就都即系会举办嘅项目都唔好 cut 啦，索性加多譬如可能10多个咁样，咁其实可以多啲人参加嘛。 嗱，其实咧，我 即系话合办得嚟咧，都要继续同墨西哥咧系良性竞争。是吧 是啊 良性竞争。 即是我想又不是只是体育项目的，其实我们都在想我们怎样譬如在这个Arts and Culture, 即是艺术文化项目那边做一些东西啊，同埋我们都在想会不会可以譬如做一些即是跟亚洲区 Satellite Event, 我们都在想的，即其实我们都在想一些其他的可能性令到盡量可以多啲人參與嘅，呢個一定有啊。咁但係你話係咪增加多啲體育嘅項目，我唔敢講。 Okay. 不過係嘅，我覺得合辦咧就唔應該係大家好似好 separate 嘅 entity， 大家即係各自為政啊，唔關大家事啦。我反而覺得調翻轉啊，即係有一啲嘅項目可能值得係互相交流嘅舉辦，即係例如可能喺亞洲，我哋香港就舉辦一啲咧墨西哥好受歡迎嘅項目，又即係文化活動，即係然後調翻轉亦然啊，咁即係變咗真係做到喺個合辦過程裡面咧，係真係有文化交流咯。而唔係各做各咯，可以考慮一下。 呢個好 調翻轉， 係啊，我哋都係諗緊。 调翻转，譬如喺墨西哥，你见到啲人喺度撑龙船啦，咁但系调翻转啊，即系我哋香港又有一啲即系，咦，做翻一啲好似墨西哥特色嘅嘢咧，好似其实呢一个文化交流咧仲有趣，即系可能系真系一加一大于二 嘅。啊，其实几好玩，呢个几好嘅呢个建议，我哋都喺度拗紧头，就点样同墨西哥喺文即系嗰个 cultural events 嗰度有啲接头咁样咧。 系啦， 系啊，佢哋咪好中意嗰个十一月咧，咪有嗰个咁嘅Day of the Dead 咧，唔知你有冇听过咧？ 有， 其实几好玩嘅嗰个。咁我哋可以整个咁嘅嘢嚟玩下咯。 系啦，例如喺香港嘅奥运村里面都要啊，哦、有冇奥运村噶？好似冇噶 嗬。我哋会有个，我哋依然有个 village 咯， 有个 village 系嘛？提供多啲墨西哥餐咯，又即系墨西哥先咯。 tequila 都系一件事，系啊，tequila 一定唔可以少啦，系咪先？咁嗰边系咪要米酒啊？要用？OK， 我觉得都有好多好丰富嘅嘢可以諗到出嚟，睇下点样今次嘅合作呢係真係即係其实咁破天荒得嚟呢亦都可以丰富咗即係成件事啦。咁、 啊、 但係都想问下 Lisa 啲实际问题啦、因为我记得上年你都接受过好多啲传媒嘅即係访问啦，都提到其实喺筹办即係 Games 方面呢，除咗因为个疫情嘅即係一啲人 uncertainty 之外呢，另外就发觉港府方面呢喺支持度呢唔够我哋期望之中高啦，尤其是喺 book 场地方面、因为你都提过啦，喺报道里面呢就係话好似因为其实so far Hong Kong Games 呢政府即係觉得係一个注册嘅慈善活动。咁但係佢哋就觉得呢即係明文规定呢，就如果 book 一啲政府嘅场地呢，体育场地啦，就一定要係由国际体育组织嚟到去 book 呢，先至可以再做一啲呢，係可以即係放一个即係所谓 booking 俾你嘅。咁会唔会其实而家你都係面对即係冇乜改变嘅一个局面呢，以至到去即係预早去 book 场地都有啲困难。我最近好似听闻话你呢转头呢，就係话諗下嚟緊一啲场地呢就唔用政府嘅场地啦，会唔会转向可能去大学啊、一啲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甚至係私人会所。那个情况係点呢？ 是啊，其实我哋即系呢方面，你话政府嗰方面系，尤其是我谂而家政府都好头痛啦，处理疫情嘅情况，咁所以咧，其实都冇乜特别嘅改变过。咁但系冇错，我哋其实由旧年开始，已经系转咗我哋嗰个策略噶啦。对于场地嗰方面，我哋主要系去同唔同嘅大学去大学同埋啲学国际学校咁样去倾。咁 so far 其实系几好嘅，即系佢哋大家都好。都好正面咯，都系讲啊好啊，我哋点样可以帮手？佢有啲咩场地？咁我哋都俾咗我哋对于场地嘅一啲要求俾佢哋啊。咁大家喺度研究紧。咁当然啦，而家又即系而家咁又即系因为我哋做呢个合办，我哋都要重新就睇我哋有啲咩体育项目嘅话，咁所以变咗亦都要再睇完我哋自己有啲咩体育项目之后，再同人哋去倾咯。咁但系 so far 其实我哋倾过嘅。院校啊，一啲私人机构咁样都系好正面，我哋都系受到好鼓舞咯。其实，喺呢方面嚟讲， 明白嘅，即系暂时港府喺即系我谂佢最大嘅大前提，一定系即系要 deal with 而家个疫情啦。咁所以以至到即系基金喺佢哋眼中，可能暂时未系一个即系最优先要去处理嘅一个 priority 啦。咁但系问题系时间又紧迫，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基金喺香港筹委会咧，其实几聪明嘅。不如我开始向一啲私人嘅即系。地方同埋組織，希望佢哋可以援手啦。因為喂，私人嘅組織甚至喺香港好多啲，無論係學府又好，甚至 international schools 咧，即係我諗佢哋有啲好好嘅設施同埋場館，即係甚至一啲即係有國際水平嘅泳池噶嘛。其实佢哋如果系以一个即係低嘅价钱愿意租出嘅话咧，其实可能已经系帮到好大忙。 系啊，冇错冇错，我哋其实都真系好鼓舞咯。喺呢一边嚟讲，系反而我哋都冇预期。当然啦，其实系令到我哋嗰个成个 running 系贵咗嘅，无论点都，因为最平一定系政府嗰啲噶啦，最大一定系政府嗰啲噶啦。咁但系都系。即係我哋揾到 solution 咯， 呢樣嘢最緊要 係 咁 講。OK， 嗱，今日好多謝啦，就係香港嘅基金籌委會啦，咁就係 Lisa 啦，咁上到嚟我哋節目咧，同你講下今個禮拜初咧就剛公布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啦，就係2023年已經褪咗一年嘅香港基金咧就會決定就係同呢一個墨西哥嘅瓜達拉哈拉咧係一齊合辦啦。咁有關嘅詳情咧，相信有多一啲嘅即係實際 details 嘅時候咧，咁 Lisa 同埋佢哋嘅籌委會咧就會第一時間向大家公布嘅。咁有任何嘅隨訊嘅話咧，其實都歡迎大家可以轟炸佢哋 email 啦。 系啊 ，hello at ggk.2022.com。 OK， 我哋会摆个 email link 就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 好啊，好啊。 咁但系临尾嘅时候咧，我都想问一啲 personal 啲嘅嘢啦，因为其实讲真，你哋嘅筹委会咧喺过嗰几年啊，自从系宣布系获得呢一个即系亚洲第一个城市嘅主办权之后咧，大家都即系非常之雀跃啦。咁而喺你筹委会里面咧，有多人其实喺呢个平权界里面，大家都所熟面见惯见熟噶啦。咁啊，虽然喺个过程之中喺呢几年里面咧，你都有一啲即系筹委会上面嗰阵容上面嘅转变啦。咁但系咧就因为今个礼拜初你公布呢个消息之后咧，一个比较大嘅一个重要人士上面嘅转变咧，就系一直喺度 lead 住就系为香港系争取到有关今次呢个主办权嘅主席啦。咁就系一位荷兰人嚟嘅，我哋都合作咗好多次噶啦，我同你知啦。咁就系 Dennis 啦 ，Dennis Phillip 啦，咁就亦都正式宣布话咧会辞退有关呢一个 Chairman 嘅一职，只系做一个即系咨询嘅角色咁样。系啦，点解会突然间有个咁令人哋意外嘅决定咧？ 咁我谂其实即系首先我都好多谢 Dennis 啦，佢始终都系我哋个创办人，同埋即系一路带领住大家去做咁耐。我其实我都系去招揽翻嚟嘅。 系、 哦。咁但系咧，咁但系其实因为始终咧，我谂 Dennis 都真系做咗七年啊，好耐好耐。咁然后佢最后呢两年咧，其实佢系即系全职，唔好讲全职，即系多全职 plus 啊，用嘅时间又系一个义工嘅身份系系啦，冇收入咁样去做呢件事，咁我谂其实都系一个好辛苦嘅一样嘢咯，我知道。咁所以去到某个位嗰时，我谂亦都系因为疫情嘅缘故啊，好多嘅因素啦。咁所以 Dennis 佢自己系就系、是、觉得都要即系要 step down， 佢可能系唔会直接再去参与每一日嘅 day to day 嘅。即係一啲工作嘅嘢，因為實在係都需要好多好多時間嘅作為一個籌委，咁而佢都想繼續去翻去佢自己嘅即係私人嘅即係佢嘅工作啊上高啦，佢都係放低咗兩年係冇做嘢嘅。 系， 即系冇做全职工作。 明白，因为我自己私底下都认识阿 Dennis 啦，吓喺我眼中咧 ，Dennis 咧，佢系好 high， 好 hyper 噶佢啲 energy。平时同佢饮咖啡，佢都好 hyper 啲 energy， 我觉得好好嘅。 佢饮好多咖啡嘅，你唔知咩最出名 系咩？唔停嘅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系有觉得有啲可惜嘅，因为其实我谂即系喺今次香港能够获得呢个主办权咧，其实佢真系一个好重要嘅火车头嚟嘅。咁以至到一而再再而三啦，由于又要改期啦，咁亦至于即系。嚟緊有多啲不明朗嘅情況啦，咁佢突然間毅然，本來佢由佢一手開創咗一個咁樣嘅機遇俾香港啦 ，OK， 咁但係突然間都好似要放低咁樣啦，咁會唔會即係一個朋友角度覺得，都有啲可惜，同埋覺得佢有啲意興難山咧？ 咁當然，其實我諗對 Dennis 講呢個一定係好難嘅決定，喂，咁而我自己見到 Dennis 佢咁做，即係我都學你講啦，呢個係佢自己創辦一個 baby， 咁我諗對佢嚟講都一定係一個。即係唔容易嘅決定啦，我可以咁講。咁但係我哋都好尊重呢個係佢嘅，即係佢自己私人嘅一個決定啦。咁佢都即係實在一個人擺咗七年嘅時間做一樣嘢，係真係都好長。咁然後佢都有需要啲去要去即係但我都好開心，佢願意繼續係留翻喺落嚟喺香港做我哋嘅顧問團隊入邊嘅一個位置咯嚇。 OK， 咁我哋即係同志嘅再一次多謝阿 Dennis 啦，喺過往嘅日子裡面，即係讓香港能夠可以奪得呢個機會啦。咁亦都希望嚟緊就算佢唔做呢個火車頭啦嚇，即係退下戰線啦。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嚇，有同流運動會咧，一定唔可以少個 Dennis Phillip 嘅。咁你突然間要接手呢一個重任，你都話啦，上年係佢招攬你噶嘛，突然間劈曬俾你，你有足夠心理準備嗎？因為其實嗰件事都幾唔容易，因為有太多不明朗嘅因素啦。 咁但我覺得其實我而家反而我覺得我哋做咗呢個咁樣嘅合敗啊決定之後咧，反而係仲放鬆咗個人，因為你更加知道我哋。而家係可以無論嗰個情況係點嘅話，我哋都有一個對應嘅策略去做啦。咁我哋而家就只係可以知道我哋去繼續去點去 plan。咁呢個我覺得反而係仲放寬咗嗰個心懷。咁而我哋而家嗰個新團隊入面啦，咁我哋都公布咗，你都見到喺我哋網站你見到啊，我哋新團隊其實有新血，亦都有舊人，咁其實大家都眾志成一心咁樣去做，所以其實係都幾。即系我系好有信心嘅，其 实。O K， 啱嘅。 即係眾多不明朗嘅因素，好多我哋控制唔到咧。咁但係我諗至少可以調節我哋嘅心態嘅嚇。除咗動態清零之外，我哋動態地去搞呢個機 games， 即係我覺得中文咧廣東話有句嘢係好好嘅，煮到嚟先食咯，係嘛？睇下點。 O.K. 橋頭自然啫， 系啦，都系一样啦。咁啊，所以今日再次多谢 Lisa 啦。咁啊，日后有关即系众多嚟紧机 games 嘅一啲最新嘅决定也好，安排也好，我哋密切期待啊！2023年机 games 再见大家 ，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Bye bye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内地第二批共114名援港抗疫医疗防疫工作队成员，昨日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工作队包括四名重症医学专家、四名核酸采样队管理人员，以及106名核酸采样队队员。其中四名專家主要同本港臨床醫療專家就治療新冠重症患者交流意見，分享內地患者的救治經驗。擔任工作隊領隊的廣東省衛健委副主任張玉潤說，今次來港的主要工作是採樣和全民檢測有關，又說團隊成員有經驗，經常支援內地抗疫。張玉潤說，在內地支持下，对香港的抗疫有信心，希望市民遵守规定以防控疫情，才能够你好我好大家好。李嘉诚基金会宣布支援私家医院接收公立医院非新冠病毒的患者，首阶段将会捐出三千万元。目前参与的私家医院包括养和医院、港怡医院及中文大学医院，有待院方和政府完成協調之後將會公布詳情。港怡醫院說，一直在可行範疇上盡力支援政府抗疫工作，樂意繼續和相關部門商討不同的方案。中大醫院說，現階段政府要求中大醫院以加強疫苗接種和病毒檢測力度為主，會盡力為市民維持正常服務，包括普通科門診服務等。 养和医疗表示会同李嘉诚基金会保持紧密合作，进一步探索协助公院接收病人的可行方案，例如癌症病人。圣保禄医院回复可以按设施使用情况接收其他非新冠病人。仁安医院就话乐意帮助政府处理非紧急手术。当局表示，为了跟进在葵青、观塘、南区和黄大仙的污水检测，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结果，民政事务总署听日开始陆续向在部分指定公共屋邨工作的每位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给他们自行检测，以辅助识别感染者。有关屋邨包括葵涌区的石梨一村、石梨二村、安任村、观塘的翠屏南村、南区的鸭脷洲村，以及黄大仙的慈文村。政府呼吁在这些地区居住和工作有感染风险的人士愿检尽检，以达至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一些国家因为新冠疫苗接种率高而认为疫情已经结束的想法危险，强调不能够忽视 Omicron 变种病毒带来的威胁。谭德赛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又说，目前全球每个星期大约有70,000人死于新冠病毒，非洲国家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口高达83%，那个地区卫生系统不堪负荷，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传染性更强更危险的变种。谭德赛呼吁各国积极为世卫主导的一项国际合作倡议提供资金支持，填补今年160亿美元的缺口，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疫苗、检测、治疗和个人防护装备等。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测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市区气温介乎8至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最低气温约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现在气温9度，相对湿度93%，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在本港，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开会议讨论施政报告内容，选委会议员何君尧关注到政府文件提到消除性倾向歧视内容，又声称推广同性婚姻是不良文化，违反内地国安法，防范和抵制这些行为是国安问题。何君尧说，现时的婚姻条例仍然是规定一男一女，指不同性倾向没问题，但是到进一步推 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就会出问题，认为这个是不能够超越的红线。他表示必须要有一种防范的心情。他又提到内地的国家安全法第23条中提到要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反问破坏一夫一妻制朝着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方向前进会否牵涉国安问题，会不会破坏传统价值观以及国家基本的利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政府政策目标是促进共融和消除歧视，不过明白到就住一些比较复杂富争议性的议题需要小心处理，社会上对同性婚姻议题亦都没有共同睇法，目前仍要听取社会上不同的意见才能够作出仔细的工作。在上星期，26岁的韩国排球选手金仁赫因为不堪网络欺凌自杀身亡。金仁赫长相俊美，亦都拥有雪白的皮肤，虽然有球迷称赞他英俊到好像男团的偶像，但是亦都有一批群众时常在社交平台攻击身为运动员的他做乜嘢在面上化妆。长期遭受到网友私信攻击和网络欺凌的他亦都曾经向攻击他的网友表示，你们根本不认识我，我真是难以承受那些数不清的私信同埋每场比赛嘅恶意评论，请立即停止。自杀消息一出，金仁赫效力嘅三星火灾海上保险球会发布声明，就金仁赫嘅不幸消息表示最深切嘅哀悼。金仁赫对排球充满热情同埋向往，事情令人非常难过，佢哋亦都向死者家属表达哀悼。有消息话，韩国网络平台仇恨言论肆虐，众多名人都逃唔过网友们嘅性别监控，例如先前喺东京奥运取得三面金牌的射箭选手安山就因为剪短头发被网友谩骂，并质疑是否女性主义者。而在当地的演艺圈，女团 FX 成员雪莉就因为没有着内衣就被网民谩骂，最后同样敌不过网络欺凌，在2019年自杀。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 Simon 啊。头先喺 Gaily News 里面咧提到一单新闻啦，咁就系韩国有一位嘅即系排球运动员啦，咁因为网络上面嘅欺凌啦，于是乎咧就轻生啦，好可惜啦，咁样年纪非常之轻啦。咁但系即系可以拎出嚟都可以讨论一下。咁就好似因为佢喺网络上面咧俾人笑佢就娘娘腔啦，又化妆啦，就去参与呢个运动啦。但系唔系喺南韩方面出咗名，就算直男都化妆出街嘅咩？其实系好平常嘅事嚟嘅啫。 系咯，我都觉得好诧异，因为我都去过韩国啦。其实喺首尔嘅街， 你做咩？佢整容啊？ 微调啦，微调， 微调，我中意啊！微调系非常之好啊，用词非常之精准啊。 系啊，你话系乜都得添。即系你唔好话，其实因为我谂系因为 K-pop 嘅文化真系太过强劲啊，即系变咗系影响咗佢哋成个社会气氛啊、文化，即系啊男女行出街咧，即系都系要即系好整装待发，即系要好行啊。咁就算其实系男仔，当地其实修眉啊，甚至乎系会搽啲遮瑕膏啊，其实就算你话系唔系自己人，就算系直男都会做噶、啊。咁唔知系咪因为佢本身系一个运动员嘅身份去做呢一样嘢？就即系会特别俾人攻击咧，因为睇翻嗰单新闻咧，就其实好多人攻击佢咧，就话点解你打排球嘅时候要化到自己块面咁样啫？咁样咁即系可能对于即系始终即系韩国又系好有趣嘅一个地方嚟嘅，即系既开放但系又其实又好保守，咁同埋即系男性主义呢一样嘢，即系都系深入民心。咁可能即系佢哋对于男性系有一个既定嘅印象，一定要系好男，即系红豆豆啊，甚至乎系因为你系运动员，就要更加即系好似要masculine 啲咯。 嗱，你講得啱嘅，因為譬如話韓國咧，即係近年間咧，我係覺得最勁嘅出口一定係 K-pop 啦，尤其是嗰啲咩男團啦、OK， 咁而嚇香港都跟埋風咁樣啦。咁你見到哇，啲男團個個其實都嚇好脂粉下噶啦，咁同埋好多都係非常之中性打扮噶啦。咁你以為嚇、即係南韓對於呢個性別嘅睇法咧，應該係好開放啦，但其實唔係嘅。尤其是即係你頭先都提過啦，即係幾大男人主義嘅一個即係地方同埋國度嚟嘅。 咁甚至係幾恐同添嘅。咁喺當地搞平權嘅活動咧，其實基本上咧都係相當之困難重重，係遇到即係甚至有陣時咧係有啲 violence 啊。我都聽聞喺過往幾屆嘅即係喺南韓舉行嘅同志運動會咧，啊應該話同志嘅遊行咧，其實都係遭遇過一啲台灣嘅暴力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一個好富衝突嘅即係國度嚟嘅。一方面嚇喺呢個 entertainment 嘅事業裏面咧，又好似好開放啊嚇、啊，性別嘅角色可以好浮動啊，但係另一方面咧，原來又保守到咧你唔信嘅咁樣。 嗯，我自己咧就上網睇過即係呢位朋友嘅即係相啦，佢 IG 啦。其實佢本身咧，佢真係生得呢、這個即係唇紅齒白啦，係即係啲皮膚都好靚嘅。但係咧，咁我見到啲相咧就好明顯咧，我唔知係化妝啊定後期加工，可能係個即係美圖秀秀咧用得重手得滯咧，就係、是、有係真係好似係化咗妝嘅。同埋因為佢即係可能打波嘅時候咧，我唔知係咪特別可能打完波個人紅啲咧，塊面就會即係。血氣就會即係睇落好似化咗妝咁樣，所以啲人就會認覺得佢係化咗妝咯。咁而佢亦都有即係曾經出嚟講過話啊，其實我都係異性戀嚟㗎，我有女朋友㗎，即係佢澄清過呢件事嘅。但係好似啲人都唔係好在意佢講呢樣嘢啦。咁可能咁就釀成呢個悲劇嘅發生。 但係今時今日講落 filter 落得重手，有邊個唔重手啊？而我哋 zoom 緊嘅時候啊，都落咗 filter 㗎啦。 少少啫，少少啫。 你話 filter 王啊？你睇 Madonna 佢嘅 IG， 哇 ，filter 到啊！ 你睇下 WooPaul 个即系个 live show 咧，佢就落重 filter， 啲参加者就冇 filter 噶，发现。 即鬼叫鬼系评判啊！ 个个参加者都老过佢。 咁但系亦都即系今次呢个不幸嘅事件，话俾大家知道咧，其实网络欺凌咧，即系其实系非常之严重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唔好系有一句即系然后完全系觉得好似唔需要负责任咁样咯。咁即系听在某啲人嘅耳中，即系可能系真系好大伤害嘅。所以希望大家即系有啲口德啦，喺呢个网络世界上面。 Come on。 最近大家我諗都即係冇得出街啦，或者連即係都係繼續 staycation 啦。我識到好多即係聽到好多朋友， 係啊，但係嗰個係喺屋企嘅 staycation 喎。而家同上年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是、staycation 係揀翻喺自己屋企喎， 唔係酒店。酒店都仲可以嘅，我啱啱都即係上個禮拜都去完長洲，不過我就冇 staycation 啦，不過我朋友就有啦。咁不過咧最新我見到咧就係咧喺美國拉斯維加斯咧有。一個 station 就比較新穎啲嘅，就叫做佢嗰間公司咧，就叫做 Love Cloud， 即係我諗係愛在雲端咧，即係推出咗一個咧，即係一個空中之旅咧，就聲稱咧可以即係俾兩位戀人咧喺空中嗰度咧享受佢哋嘅自己一間房，咁可以做乜都得咁樣啦。咁就$995咧，就有45分鐘嘅時間嘅。咁如果覺得即係45分鐘時間太短咧，亦都可以 book 即係90分鐘咁樣啦，都要去到即係1495美元啦，即係過萬蚊咁樣噶啦。其實都幾貴下嘅。 嗱，我覺得都幾噱頭嘅，尤其是即係譬如話大家都嚇即係搭個飛機啦。但其實我哋已經唔係好記得啦，搭飛機嘅經驗已經好陌生啦，係嘛？ 都記得嘅， 唔係好記得。 上年我有飛過。 咁但係有時 廁所好逼， 即係有時喺航機上面你真係冇嘢做噶嘛。有陣時哇，你有間房啊，仲可以咧，即係擺明居民話你喺裏面嚇、啊，即係恩恩愛愛愛做愛嘅事咧，就都 OK 嘅咁樣。但我想知道嗱，嗰45分鐘係點計先？嗱，45分鐘，咁係咪一？一到时间 由起飞嗰下 系啦，唔系一到时间就会自动开门个房门，定有人会敲门咧？快啲啊喂，够钟啦咁样。 到40分鐘嗰陣時就降落啊，打斜咗。 我啊真係唔知啦。咁其實我估佢都係一啲比較細型啲嘅私人飛機啦。咁佢講到咧就係其實話咧負責嘅即有咩設備咧就即有間房俾你啦。咁亦都有啲咩唔同嘅體位嘅枕頭俾你哋即貼心即舒服咁佈置啦。咁其實咧佢話佢啲駕駛嘅機師咧係會全程咧會帶住呢個隔音嘅 headphone 啦。咁你顧客咧就可以即隨意帶。叫嘅， 而亦都咧嗰间房入面系会俾呢、這个即系视线系遮蔽咗嘅，所以亦都唔会担心咧俾机师咧见到即系个实际情况咁样。 咁即系话有啲咩床上意外，我嗌救命都冇人听到噶咯。 可能佢哋要谂啲密码咯，即系 safety code 咯，即系唔可以讲救命。 嗱，大家都有搭过飞机啦，即系有啲嘢咧，其实系预料不到噶嘛，即系例如嗰啲咩 turbulence 啊，咁然后即刻就叫我哋要扣紧安全带噶嘛。咁 OK， 你租咗间房俾人哋45分钟，咁你冇理由吓、啊、逼人哋要带住安全带做嗰样嘢噶，点做啫？ 可能 咁如果突然间有 turbulence 嘅时候，咁点啊？即刻叫佢哋都要带翻安全带啊！ 即刻绑住佢咯。 咁惊奇啊！ 哦，可能系附加服务嚟嘅呢一个，你加钱咧可以加 turbulence， 咁你就可以玩多样嘢。 或者我觉得加钱可以加个即机师着制服咁。 吓点啊？跟住咧， 可能唔系，可能送餐啫， 系即系 有得嘢可以， 即系大家对话就系45分钟里面不断系 beef for chicken，beef for chicken 咁话，咁就好 turn on 系嘛？ 咁呢个冇办法啦。 呢个系私人飞机嚟嘅，即系会唔会系有机会会同另外一啲 couple 一齐？登机咁样各自有一间房咁样噶， 嗱我就冇手头上冇咁多资料啦，但系呢个咧系一个专营嘅包机服务嚟嘅，咁我谂佢都系一个即系私人嘅飞机啦，咁你知道私人飞机都唔会、哦、即系唔会太大价啦，即系可能都系即系可能一对 couple 咁已经系 都好啲、嗯、你都知啦，即系其实有时你去即系如果要开房去时钟酒店咧，即系你行过嗰啲入口啊，即系你都哎呀，即系会闪闪烁烁啊，会怕丑噶嘛，即系你遇到几对 couple，、嗯、即系如果你系几对 couple 一齐登机咧，其实嗰个感觉都几似系，即系去到时钟酒店遇到其他 couple 一齐去开房个 feel， 咁都可以避免啲尴尬嘅。 系，定系根本系好开放咧？另一个局面就系话，其实基本上45分钟啊嘛，但系你一开门嘅时候，其实已经有条龙啦。喂，快啲啊！喂， 排队 过咗2分钟啊！你哋快啲啊！快啲完事，唔该。等緊， 嗯 ，OK， 嗱，今日星期我聽到一單咧幾得意嘅新聞，亦都同呢個疫情有關嘅。喂，同我三人有關啦，加拿大啊， 誒 喺渥太華，渥太華 ，OK， 有冇去過渥太華？咁、okay， 因為咧，其實咧，我就唔知道而家即係加拿大疫情係點啦。咁但係當地咧都係依然有唔少嘅人咧，所謂 anti-vaxxer 啦，即係唔信，即係要接種呢個疫苗嘅，就堅持唔接種嘅。咁但係佢哋嗰個態度咧，除咗唔接種之外咧，佢哋都幾 militant 嘅，都幾勇武嗰只咧，仲要係逼人哋唔接種嗰只咧，走出嚟示威啊 ，Queen Crown 啦。咁、原來最近咧，加拿大渥太華咧就一班咧就跨境嘅即係火車司機，咁佢哋完全都係唔相信接受呢個 vaccination 嘅。咁佢哋咧就最近咧就聚集咗咧。就係渥太華唔知邊一度咧，我諗係重要嗰啲即係過境嘅嗰啲嘅交匯點咧，咁然後示威， 係啊， 咁所以就令到咧即係哇，當地又大塞車啦，又嘈之巴閉啦咁樣，咁所以咧於是乎就不勝其煩，咁啊啲警察都有嚟咧去維持秩序嘅，咁但係問題即係當地住喺附近嗰啲，又或者係即係俾佢塞車塞到半日咧，都係動彈不能嗰啲咧，到底點樣處理咧？嚇，佢哋諗咗個方法喎，你知唔知啊？就係點樣咧？就喺佢哋示威嘅期間咧，因為嗰班示威嘅即係火車司機咧，就用咗個 app， 就係好似類似啲 walkie-talkie 嘅 app 咁樣咧，就互相去傳達消息啦。咁嗰啲朋友咧，去對付嘅方法咧就透過嗰個 app 咧，就 send 隻歌俾佢哋。send 隻咩歌咧？就係好多年前冇紅過嘅呢只歌，就叫做 Ram Rancher。總之係一隻咧機到爆嘅歌嚟㗎啦，都唔緊要。 OK， 嗰隻機到爆嘅歌咧。是讲 cowboy 嘅，即系全部啲 cowboy 咧都系机噶，个 video 都系一啲机嘅 cowboy 啦。OK， 咁然后仲要系 heavy metal 嚟嘅。 OK， 哇， 即系嘈到爆，又机到爆咁样咧，嚟到骚扰同埋阻截佢哋嗰啲咩 communication 啊，我觉得几好啊，突然间变咗 gay pride 咁啊，渥太华嗰个交汇处。 系啊，其实而家因为嗰边咧嘅，好似嗰条桥好似通翻啦，咁但系而家国会嗰边咧都仍有好多人喺度，即系扎紧营都仲系示威紧嘅，咁啊可以照版主碗，或者我哋试下下次播呢啲 Gaga 啦，咁啊又或者系 Madonna， 咁啊都 唔够嘈啊， 唔够嘈话嘅，但系缤纷啲啊嘛个感觉， 我觉得有首歌应该得嘅，就系 Celine Dion 嘅 My Heart Will Go On。 系啊，又系加拿大，still Canadian。 系，即系虽然红得好紧要啦，系咪吓？即系经典老歌啦。但系问题，如果你有 唔想再听嘅， 如果你由朝到晚咁播嘅话咧，其实你真系听到 My heart will not go on 噶嘛，其实 My heart will stop 啊， 系啦，即系 protest 都会 stop 咯。 北美文化咧，最近啊，大家我应该都有睇过 Friends 啦，以前即系一套非常之经典嘅劇集啦。最近咧喺中国咧就即系中国内地咧就重新即系喺呢个网络串流平台就重新上架。咁但系咧就因为当地咧就都有一啲审查咁样啦，有一啲字眼咧就即系都被 censor 咗。咁啊，譬如系一牵涉系同志嘅咧，咁喺字幕嗰度咧佢哋就会作出一啲调整啊咁样啦。咁啊，最搞笑嘅一样嘢咧，就係曾經有一個情節咧，就係我唔記得係邊個角色講噶，咁就話女人咧可以達到多重高潮啦 ，multiple orgasms。咁你估下佢哋即喺中國嘅團隊會將呢一句嘢翻譯成係點樣翻譯咧？ 一次高潮由多次變咗一次， 佢將呢個原本係啦，女人可以达到多重高潮，变成女人有说不完的八卦。 吓，咁唔拉更， 完全系唔拉更噶。咁其实我觉得好多睇呢套劇集嘅人，其实都会有一定嘅英文基础啦，同埋呢啲都唔系一啲好深嘅字眼。咁所以其实有一啲内地嘅网民就话：吓，你系咪侮辱我哋嗰啲英文程度啊？居然系咁样。不过我觉得其实即系个创作团队都几有創意嘅，即係佢要將某一個概念，就係將佢用一啲差唔多嘅嘢變翻出嚟咯。多重高潮就變成係有說不完的八卦啊！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創舉嚟嘅。 係， 咁我諗其實內地應該就播唔到呢、這個即係、就是、Sex and the City 嘅咯喎，咁樣。 唔係啊，但係唔係，但係新貴 and Just Like That 我都播到咯，因為裡面真係冇咩 sex 嘅。 我谂佢成套剧会变咗去买餸啦，同埋都真系系讲一啲好无谓嘅嘢咯，变咗佢哋嗰个 系啦，同埋成个剧变得好 dark 噶，系讲葬礼系多过讲性咯。唔系你讲开即系原来我最近亦都听闻有一套戏咧，大家有冇睇过Fight Club 啊？搏机会啊？ 有 系啦，好经典啦。咁最近好似话喺内地系某一个嘅即系串流平台咧，喺播放呢套戏嘅时候咧，有啲嘅影迷咧就发觉个 ending 系改咗啊嘛，无啦啦。最尾咧，你记唔记得咧？咪会炸咗成个城市嘅，系啊，炸个城市啊嘛。最尾咧，即系嗰个原场咧，就其实系嗰两个主角咧，就系望住个城市咧，就慢慢咧逐个 building 咧就系摧毁咁样炸咗咁样噶嘛。咁但系咧个 ending 咧就突然间系 black out 咗，就冇咗嗰幕啦。咁然后个字幕上面咧，仲要写话，个主角喺最关键嘅一刻咧，就系俾警察咧识破咗，咁然后将佢呢一个咧摧毁城市嘅即系计划咧，就即系将佢喺适当嘅时候咧阻截咗啦，咁同埋将嗰个人咧就已经系绳之于法，同埋将佢关咗入去呢个精神病院。OK， 咁已经好荒谬噶啦，咁样处理。咁但系最有趣系咩咧？最有趣咧就系嗰个原作者就系、是、Fight Club 原作者话，啊，其实佢呢个改动几似我原作小说个 ending 咧。因为原作小说嗰个真正嘅 ending 咧，同呢个电影版有少少唔系好同啊。个主角真系被关咗入去呢个精神病院嘅，所以改得嚟又几符合翻呢个原装正版咯。我觉得， 同埋经佢哋咁样改一改咧，大家突然间又对呢啲即系陈年旧戏啊、陈年旧片咧，又有翻少少兴趣。因为你知道我哋而家疫情咧，即系咩新戏旧戏咧，都要捞翻嚟睇。咁又可能咧会带翻起一啲即系热潮啊，同埋带俾啲观众即系睇翻啲旧戏，开心一下咁样咯。啱啱过去咧，星期二就系一个即系中国嘅元宵节啦。咁其实黐埋就系西方嘅2月14日情人节啦。咁我哋喺度咧，不如就送一只同爱情有关嘅歌俾大家听啦。咁而家戏院咧就仲未入得住啦。咁其实呢套戏咧仲继续上紧，就 仲上紧噶。 系啊，其实 上咗好耐咯，净系跨年咁噶咯，上咗几多月啦？ 系噶，上由十一月、十月到而家，上到而家啱啱戏院停，佢咪要停咯。不过其实咧，佢嘅即系导演版咧，其实仲喺呢个即系串流平台度，即系仲播紧噶。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不如拣一首阿妹唱嘅歌，就送俾大家，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就系、是、亲密爱人啦。 亦都希望大家即系呢一个疫情啦，咁反复啦，同埋即系咁多不明朗嘅即系情况底下咧，希望大家都继续 stay safe 啦。下星期同一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凌晨时间，自己人再见 ，stay safe， 拜拜。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是无可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最兴奋的是